着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神光在 有个朋友同我讲，最近因为限聚令唔可以一班人出去，好闷啊！这个朋友之前又话，成日好多应酬，想一个人静下都唔得。到底佢系想一班人，还是系一个人呢？应该系当我哋一班人嘅时候，就会想一个人；当你一个人嘅时候，又会想翻一班人。如果系咁谂，我哋几时先会开心？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环球的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阿欧。 早晨温生，不如今天由美国的一个非农就业数据开始讲起，麻烦。 好啊，因为上个星期咧，美国咧就公布咗个12月份嘅非农业职位嘅，咁啊职位嚟讲嘅话咧，唔系增加，今次系减少咗14万，咁啊成为咗咧过去八个月以嚟咧首次咧出现咧职位减少嘅情况。咁我哋记得咧十一月份嘅美国非农业职位咧就系增加咗33.6万嘅，咁啊12月份再次爆发疫情啦，咁嗰个疫情都几严重咧喺美国，咁啊加上咧就话旧经济方案咧当其时咧就迟都通过唔到国会啦，咁呢个我相信呢个咧系导致咧就企业咧系减少增聘人手嘅情况嚟噶，咁啊从去年初嚟讲嘅话咧，美国爆发疫情之后咧，就美国咧就整体咧就国家失去咗咧就2220万份职位噶，咁之后嚟讲嘅话咧就回补翻咧就1240万份职位，咁即系话而家美国咧由即系喺疫情前到而家嚟讲嘅话咧，依然咧系失去咗系980万份职位噶，咁啊当中嚟讲。讲嘅话咧就75% 嘅失去嘅职位咧都系来自服务业嘅，咁所以呢个咧就都反映咗一样嘢咧，就话美国个经济咧的而且确咧都依然系严峻嘅。 咁另一个议题就系啦，民主党啊就计划咧弹劾呢一个特朗普咁样，咁嗱当然特朗普依家个任期仲有 around 10日到啦，咁但系以为唔做就冇嘢，唔得。啊，仲要弹劾，咁啊弹劾都有啲麻烦，可能有机会牵一发动全身，系咪啊，温生？ 我就觉得咧，就弹劾特朗普咧，其实意义就系不大嘅。正如阿欧头先你所讲，佢个任期到下个星期二啫嘛，咁啊星期三咧就交接噶啦，咁系仲剩翻差唔多10日嘅时间，仲弹劾佢嚟做乜咧？即系我觉得，就算真系要拉咗佢落台，即系就算你首先喺国会度你要辩论啦，辩论完又要来来回回嘅投票啦，咁可能。搞埋咧，可能咧就算拉佢落台咧，都系早一两日佢任期之前早一两日落台嘅啫。其实咁样样嚟讲嘅话咧，就对经济啊个意义咧就唔大嘅。好明显啦，咁样做法嚟讲嘅话咧，系政治咧系出之于政治嘅因素咧，系多于经济嘅因素嘅。咁我哋即管睇下咧，未来一个星期就睇下即系民主党会点样做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就喺呢一方面嚟讲嘅话咧，对个经济影响就唔系太大嘅。 今个礼拜咧，值得留意咧就有。上个星期五美国公布的疲弱的就业数据，是吧？ 没错，因为上个星期刚才我刚刚讲完，就上个星期就公布的就业数据就真的差了，一个这么差的就业数据来讲的话，公布了之后我们看到就美国后任总统的拜登就随即就出来发言了。他讲什么呢？他讲就说就美国人的最低工资他承诺就会将它提升到每小时就$15的，还有他也讲了，而且他也说会在今天开始就筹备一个大型的旧经济方案，就希望在今个星期里面来讲的话就是公布这个方案，就期望这个方案能够给到每个美国人就是$2000的现金的支票去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大家应该记得刚刚在12月底美国国会才通过了一个每个美国人派$600的现金支票，现在又说再整一个派 二千蚊，咁啊，哇！美國人真係好啊！咁啊，由於而家咧就美國參眾兩院咧已經係由民主黨控制住啦，咁所以咧就唔理拜登推啲乜嘢大型嘅經濟方案，基本上咧通過機會都大嘅。咁我哋即管睇下佢會唔會做啲咩嘢啦。因為咧推呢啲方案咧唔係話冇後遺症嘅。咁你推一個咁大型嘅刺激經濟方案咧，美國政府又係財赤啊好嚴重啦。咁即係話佢日後咧就將要咧係大舉發債嘅。咁啊發債要還嘅。咁啊日後睇下美國即係美國嘅下一輩可能就要還呢筆錢啊。 係咁，佢都仲有其他嘅叫做想做嘅嘢，譬如加税啦。咁唔知加唔加得成啊嚇。咁啊，往後要睇一睇。咁啊，轉個角度講埋英國方面啦。咁啊，英國脱歐之後咧，嘅影響咧，經過一個星期之後咧，開始逐步浮現啦。 係啊，係啊，真係開始逐步浮現啦。初時我哋見到咧就話啊，那個關卡嘅問題都唔嚴重啊，啲貨物都可以好自由咁樣進出啦。咁咧，但係對蘇格蘭嘅漁民嚟講咧，這個咧就係噩夢嚟啦。點解咧？因為咧蘇格蘭好多漁獲咧都係賣去法國啦、賣去西班牙啦等等嘅地區嘅。咁而法國人咧就中意咧就食新鮮嘅海鮮嘅。咁呢個當然啦，大家食海鮮就想食新鮮，唔想食舊啊嘛，係咪先？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佢就喺度即係喺度投訴啦。蘇格蘭就話。以前咧就得到个渔获之后咧，就要运去法国嘅店铺咧，就基本上一日时间就到啦。咁但系而家嚟讲嘅话咧，又要申请呢一个安全证书啊，跟住又要过关啊。以前一日搞掂嘅嘢咧，而家咧就搞足咧就三日或者以上嘅时间。咁啊，新鲜嘅海鲜三日之后咧，运到去法国嘅商店咧，都已经唔系海鲜啦。咁所以咧就呢个咧就令到咧苏格兰咧，佢话咧佢哋喺嗰个市场嘅竞争嗰方面咧就好。好难咧，同其他嘅欧盟嘅渔民去竞争，咁所以咧就呢一个咧就系佢哋而家嘅投诉啦，咁样样，咁就投诉咧对欧盟嚟讲都冇办法噶啦，欧盟讲到明噶嘛，你日后你过嚟要过关，要获得呢一个安全证书等等，咁所以咧就变咗而家就苏格兰咧就市场就担心就如果咁嘅情况之下，会唔会加深苏格兰日后要脱英嘅决定咧？咁样样，咁呢个咧会系一个隐忧嚟噶。 咁啊讲埋疫苗方面咧。到底是否有效啊？控制呢个疫情啦，咁啊睇英国嘅情况，应该会知道更加多啦。 冇错啦，因为英国咧系咁多个主要工业国里边嚟讲嘅咧，最早系接种疫苗嘅国家咧，佢喺十二月初咧已经系开始为佢嘅国民咧系开始接种噶啦。咁啊，根据咧就英国卫生大臣星期日嘅讲话啦，咁佢就话咧就而家咧已经系有200万嘅英国人咧系接种咗疫苗噶啦。咁而每日嚟讲嘅咧喺英国咧就为大约系讲紧20万人咧系接种嘅，咁佢就希望咧喺二月中嘅时候咧能够帮助咧系1400万嘅人咧系接种疫苗嘅，咁理论上咧如果疫苗真系有效嘅话咧，应该我哋过多一个月嘅时间咧就可以见得到咧，就英国嘅疫情咧就应该会慢慢改善过嚟噶，咁啊即管睇下个疫苗系咪真系咁有效啦，咁因为咧嗰啲疫苗商又话自己嘅疫苗好有效，又话去到90% 嘅有效率啦，咁啊即管睇下个情况系咪真系咁啦。 咁啊疫苗有效咧，但系都未必帮到啊！日本方面咧可以举行到今年嘅东京奥运啦，咁其实已经延咗期啊，原先就2020年啦，即系上年搞嘅，咁啊，但系今年究竟搞唔搞得到咧？有冇啲新嘅进展咧？对于日本嘅经济系咪都有一个重大嘅打击咧？温生可以详细啲讲下啦，唔该。 好啦，咁啊睇翻咧就日本咧就要一直希望咧喺今年7月咧就重推奥运嘅去救经济嘅，咁但系呢个梦想咧就似乎咧就难于实现啦。咁根据咧就呢个京都新闻社，佢星期日咧就发表咗一个民调，个民调咧就讲咧，就有80%嘅日本人咧就认为今年嘅奥运会咧就应该要取消，甚至或者咧系将佢延迟嘅。咁啊，据了解嚟讲嘅话咧，日本首相菅义伟咧就上任之后嚟讲嘅话咧个支持度咧就不断下滑嘅。咁佢而家最新嘅支持率嚟讲嘅话咧，只有大约系讲紧40%嘅啫。不信任嘅支持度咧都有成40%，咁即系话佢信任同唔信任其实都系真系五波嘅啫。咁相信正系因为呢个原因啦，咁所以佢咧就极需要咧一件大事咧去冲起一下啦，帮助一下个支持度啦。咁当然咧，日本咧7月能唔能够推奥运咧？ 又是看日本的疫情的變化都不得的，還要看埋全球，因為全世界都會去日本去看奧運的。咁所以呢而家我哋就睇住啦嗰個情況啦。咁而家似乎呢就大家都見到啦，而家雖然話一月啫，但係全世界嘅疫情都咁嚴峻嘅情況之下，係咪真係能夠可以趕得切去七月份去睇東京奧運呢都成問題。咁而如果真係啲人去唔到，即係東京奧運又要延遲嘅話呢，咁就可能會影響到日本個經濟。咁呢方面呢對日元嘅匯價可能都會有一定嘅壓力㗎。 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溫卓培溫生呢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曬溫生，下個星期傾過。拜拜。 好，拜拜。 我返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月十一号星期一嘅早上时间嚟到8:19啊！早晨，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早晨啊，林慧。 早晨，林慧。 早晨啊，两位。 有咩提供啊？今朝。 喂，我问下你哋啊，有冇试过自己喺屋企染发咧？ 梗系有啦。 之前都有，我以为你一定系出去 salon 添。 我梗系唔系啦，我觉得好贵啊，其实出去染发。 同埋好耐咯，有少咗。 好耐，系啊系，同埋咁疫情之后就真系好多嘢都自己喺屋企搞噶啦。 嗯。 包括染发。 我僆仔時代就試過、 嗯， 當我懂性之後，我就唔敢再試啦。 點解呢？ 好煩啊，好煩 一件事。我以為你發生過啲有趣經歷 嘅。唔係啊，只係好煩，跟住咧你又要抹，又要剩，又要執，又呢又路咧。我覺得嗰個工序太複雜啊！ 但係而家睇你，你係連出去都冇染到喎。係 冇啊！我而家直頭都唔染。 你直頭放棄咗染髮咯。 唔係，我覺得而家啲天然顏色咧，係實在太適合我啊！ 係 即係好自然啊！ 不過呢個又真嘅，可遇不可求。即係呢啲嘅髮色，即係你話白白地啊、銀銀地啊咁嗰啲咧，有啲係好靚嘅喎，真係可以。 所以即係自然發展亦都係一個方向。 所以崔月彤咧，即係開始有品味喎，識得欣賞啊！ 梗係啦，跟得你多啊嘛！ 多謝你啊！ 系啊，我哋都学到嘢啊！嗱，咁啊，讲下咧，因为今朝早咧掀开报纸嘅时候咧，就见到一个趣闻咧，都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相关经历咧吓？嗱，我应该觉得咧就唔会话完全同呢一位嘅个案中嘅男士一样，咁但系咧，如果染发期间咧，可能都有人曾经试过咧，就系将啲染发剂唔小心揩到皮肤嘅， 经常噶啦， 系啊，但系可能就只系细细笪啊，或者系啲发际边嘅位置啊，最多系啲面一两点咁样啦吓，咁但系咧，呢位男士真系认真大件事啦吓。嗱，通常咧啲人染发咧，你通常知染发膏会摆喺边咧？ 染发膏摆边？摆喺 手上咯，因为你知 道个头度系 嘛？你摆你面前啦，多数吓。咁你用完或者用之前咧，你都未必会摆喺咧同啲冲凉嘅沐浴露啊嗰啲一齐嘅。咁但系呢位男士咧，应该咧就将两样嘢一齐咧就摆咗喺咧。自己洗面嘅位置，而且呢個位置係擺得非常之接近。咁你知啦，洗完面之後呢，即係通常你會可能擺咗啲潑咗水落塊面度，咁你就唔會擘大眼睇㗎啦嘛。啊，佢隨手一拿呢，就拿咗支染髮膏嚟洗面喎。佢仲要嗰啲染髮膏咧係藍色嘅，咁、跟住洗完之後，大家都知道啦。 阿凡達係咯，藍色面 定係藍精靈咧？ 藍精靈 定係阿仇啊？ 咦，你哋都好開心啊！諗得 原來都幾多卡通人物係藍色嘅喎，仲有叮噹， 係喎，即係好多選擇啊嘛。咁咧，佢即係真係出咗嚟嗰個嘅結果咧，就真係成塊面變咗藍色。嗱，你諗下啦。佢洗面嘅時候，除咗洗塊面之外咧，仲有兩隻手嘅手掌嘅，因為佢要捽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咧，佢染完嗰個過程，即係應該咁講，洗完面嗰個過程之後咧，就將塊面同埋兩隻手板嘅掌心咧，都變成咗藍色啦。 首先呢件事喺邊度發生㗎？ 喺日本發生嘅。點解你想研究下日本嘅染髮劑持久力啊？ 哦，都唔係嘅，咪即係如果佢喺邊度都好啊。好啦，如果係你啊，如果係你遇到一啲咁嘅情況。你会怎样做？ 我会去医院啊！ 即刻去医院，跟住买翻晒 咁样。我一定会揾啲专业人士求救。 咁但系你去医院嘅时候，嗰、那个路程啊，你都会奇怪啊嘛，净得块面同手掌心系蓝色，咁点算咧？ 唔系咁咪好似我咁咯，戴住口罩、戴住帽，其实都系剩翻只眼啫。 再戴埋眼镜， 系再戴埋副超，咁应该都唔系好睇到蓝蓝。 即系低头嗱嗱声行咁样咯。 咁如果系唔系喺疫情期间咧？ 咁你又唔會戴帽，唔會戴口罩噶嘛？咁咪點算咧？ 但我反而未必會去醫院咁嚴重先，係啦，因為我覺得 自己出啊 等啊，你喺醫院度等啊，都等幾粒鐘啦，咁啊仲更加多人睇到，你啲息都食曬入去啦。我第一件事咧，可能會上網睇下有冇相關嘅情況曾經發生過喺人哋身上，即係你知網上面即係好多呢啲解決問題嘅辦法噶嘛，可能都會揾到一啲即係。我即係舉個例咁講啦，唔知道哦，原來呢個潤膚膏捽落去咧係可以去到呢一啲嘅 chemical 嘅咁樣，咁可能會快啲揾到嗰個解決辦法喎。 唔覺喎、啊。真係，個法你知㗎啦，你幾可有自己可以整得甩嗰啲染髮劑㗎？ 就係因為我冇去上網搜尋啊嘛，咁、你會點啊？ 咩啊？ 你會點？ 我陣間講，我聽聽埋林慧講先。最後呢個人點樣處理？ 嗱，最後呢個人咧，佢係將自己咧變成咗一個笑話嘅形式咧，就分享咗上網上。嗱、暫時咧喺佢嘅嗰個網站，因為我琴日都忍唔住上去個平台嗰度睇下咧，佢已經係上載咗第五日嘅情況啦。嗱、係啊，因為佢每日都影一張相上去，甚至乎咧，因為佢頭嗰兩日影。影完相之後咧，其他啲網民咧喺街度見到佢，因為其實佢點遮咧？嗱，其實佢真係有戴口罩啦，戴帽咧佢就冇嘅。咁喺啲鐵路啊，即係街上面見到佢咧，佢俾人捕獲啊，即係啲人咧影咗佢啲相咧，就擺上網嗰度瘋傳 啊！哎呀，好嘢！ 點啊？ 我原本嗌出嚟同問我有咩方法，我就話橫掂都係啦。淨係手掌心同面啊嘛，我就染曬成隻手，染埋個身， 即係任何人咁 樣，嗰就係任何人。你咁樣行出去，啲人咪覺得你好似係即係你自己有 style 咁樣咯，你每日大大咯， 咁點算啊？你大膽啊！ 但係林慧講呢個人，我覺得高招喎， 係啊， 我直頭當自己真人 show 咯，我擺上網。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 啦， 幾 多個 like 同 subscribe？ 佢真係正賺咗好多粉絲翻嚟啊！因為呢幾日裏邊，而且真係好多嘅網民咧，係即係捕獲佢唔同嘅動態，例如佢坐車啦，去行即係閒談啦，或者係喺個條街度散步啦。勁多相咧就俾人上載咗上去，咁但係咧其實佢亦都有每日咧自己喺自己嗰個社交平台嗰度報告自己嗰個顏色嘅情況啊。 有冇一路淡翻咧？ 嗱，我都以為咧係會一路淡啦，但係咧嗱，我睇過佢五日嘅相咧，佢第一日咧係淺藍色嘅啫，佢第一日嗰種淺藍色咧，即係好似阿凡達嗰種比較柔和啲嘅藍色嘅。佢第二日已經去到藍精靈咁深色啦喎， 點解會越嚟越深咧？ 上咗色啊！ 我入咗食入咗， 佢直頭 blue blood 咗個人，由外到內再到翻外啊！ 真係啊！跟住第三日都依然係 keep 住深色咯，係去到第四五日咧先至淡翻少少啊！咁其實咧都有啲醫生喺度講咧話，因為其實嗰啲染髮劑咧真係會同你啲皮膚慢慢產生啲作用咧，原來你初上色嘅時候係冇咁入嘅，然後第二三日咧真係慢慢咧會。食咗落啲皮膚度啦，咁所以咧，我都特登琴晚上網睇下，我崔健同話齋有冇啲即時嘅救亡方法咧？如果萬一真係自己遇到啲咁不幸嘅事件嘅時候咧，可以點做咧？咁原來咧都有啲坊間咧醫生都有教有啲簡單嘅方法咧。如果你係啱啱啲染髮劑食咗落皮膚嘅初期，嗱，如果後期咧都講到明係冇辦法噶啦，你要等佢自己慢慢甩啦。但如果初期咧都可以用啲簡單嘅方法嘅，嗱，例如佢話第一個步驟咧一定要係首先揾清水洗一洗面先，因為咧如果你個皮膚咧唔係喺一個有濕潤嘅狀態嘅話咧，其實你用其他任何嘅 chemical 去刺激佢咧都係冇用嘅，同埋亦都可能會反而令到你皮膚表面受損啦咁。咁佢話咧其實咧有幾個方法係可以試嘅，咁第一咧就係、是。普遍嘅潤膚露啦，即係都係用啲少少油性嘅嘢去，但佢唔係要你搽好大範圍，只係用適量嘅，即係譬如如果你係某一個位置，你就淨係搽嗰個位置就得啦。咁就係用一個咧捽嘅方法，輕輕力咁樣打圈捽捽捽捽捽，希望令到佢咧可以化翻開啲顏色。咁咧第二第三樣咧，我覺得如果係喺手啊或者唔係面咧，都可以試一試嘅。嗱，佢就話咧係用洗衣粉。牙膏或者是这个洗洁精都是少量啦，咁样都是在那个皮肤表面那里呢就是用一个打圈的方法去捽它，都是轻力啦。 牙膏好像什么都得这样。 我觉得牙膏好像安全一点咯，听落。即是如果你叫我用洗衣粉捽块面就我不是好敢。 即是烧伤辣亲呢阿妈就拿牙膏捽的嘛。 哦、 好像又得，现在又说去这些这样的染发剂 又 得。 咁样 咯。林慧讲这几样我即刻想起咁、可能那些落妆液啊落妆油啊都有些帮助的。 不知道不得呢、这个。 跟住梳打。打粉又唔知得唔得咧？ 煮飯啊！ 即係平時啲衫污糟咗，都係攞梳打粉嚟捽下去噶嘛。

因應唔同嘅人數啊，或者係空間咧，我哋所玩到嘅遊戲嘅變化都可以好大嘅。咁首先講下一個最簡單，可以聚集到最多同學一齊玩嘅，莫過於就係猜皇帝啦。相信都唔需要多解釋猜皇帝係點玩噶啦。只要你識玩包剪揼，只要你識得捉同學嘅心理，你就可以成為皇帝啦。咁但係呢一種嘅遊戲咧，一定要一大班同學咧排住一條好長嘅隊咧，咁樣先至係夠氣勢嘅。但係如果你喜歡玩包剪揼，人數又唔係好多嘅話咧，都可以有另外一個變化嘅，就係玩猜樓梯啦。咁就由一樓猜到上去二樓，如此類推。另外仲有一個幾好玩嘅遊戲，唔需要好大嘅運動量，就係玩古領袖啦。一班同學仔裏面要有一位去做領袖，另外一位咧就要去估邊個係領袖嘅，其餘嘅同學就負責跟佢嘅動作嚟做。如果大家學得有技巧嘅話，分分鐘玩足成個小息，你都未必估得到噶。 先問清楚啊，梁岳希先啊，你講緊係今日想講係講小學篇還是中學篇啊？玩嘅嘢好唔同 啊！低運動量篇啊， 小學啊嘛， 係 啊， 因為中學咧玩嘅完全唔同噶啦。 中學真係唔會猜皇帝咯， 呢個笑大咯。你試下又唔好話中四五啊， 誒方温仔都唔夠膽啊嘛，睇人哋玩咩自己玩咩啦咁 啊。啊，咁你想講小學篇係嘛？ 系啊， 嗱咁当然啦，猜皇帝一个首选啊、嗯。你哋以前玩猜皇帝系点样玩法噶？ 猜皇帝 排住一条队咁样咯， 啊，有冇左右互快嗰啲？ 有，系啦、啊，即系要猜赢咗侧边嗰两个，跟住先猜中间嗰、那个。 系 啊, 啊，有皇朝马汉嗰啲噶， 梗系有啦。 但系我唔知系点样嚟，系咪咧？我印象中啦，点、嗯、解会有个三个人可以坐喺度做皇帝先呢？就系佢哋打钟之后最快坐到落去嗰位、 哦，用咁样噶系嘛？通常都系嘅，即系好似边个打个桩咧，即系过年嘅时候，我嚟打个桩嗰啲。 系啦，所以小息一拉钟嘅时候就斗快冲落去，就坐咗喺嗰度咧，佢就系皇帝啦。 第二三名咪就系隔篱嗰两件咯。 系啊 ，friend 系啊，佢嘅 friend 系啊。咁如果猜赢一个猜输，即系譬如左右互发猜赢其中一个嘅。咁但係猜输俾另一个，咁你就可以取代咗嗰一个嘅一个位啦。咁如果你三个都猜人晒，咁你咪做皇帝囉。 嗯。咁隔篱嗰两个使咪换呀？ 梗係换啦。 都换 嘅。都换嘅。係、哦、呀。一朝天子一朝臣㗎嘛。 即係你但你又唔可以揀自己嘅班底，你只可以揀你嗰两个手下败将嘅啫。 如果係第一个就仲话用崔杰同埋真係讲嗰个方法囉，先到先得囉。 先到先得。 之后就係㗎啦，即係你自己揀囉。 哦、 即系如果你猜赢咗嘅话，你就可以揀呢个皇朝马可啦。 但系好唔明嘅，点解嗰阵时中意玩猜皇帝？系真系完全唔明嘅。俾你猜中，即系猜赢咗，攞有张凳坐咁咪点咧？ 冇噶，咁猜包剪揼赢咗有个快感咯。 哦， 系 啊，胜利嗰种嘅优越感啊， 最快捷噶啦。 正话梁国希讲嗰、那个，如果猜楼梯咧就唔同啦。即係猜樓梯就即係會好玩啲，因為你有得上啊嘛，個感覺上我係行緊， 行咗一級， 行咗一級咁樣。 嚇唔係㗎，嗱猜皇帝點解有個快感咧、嗯？我好記得咧，就係坐喺度，當你做緊個裝嘅時候啦、嗯，你猜咁樣一二三咁樣啦，跟、住然之後，如果你猜贏咗，即係個皇帝贏咗，你會叫佢走咁。 好無聊嘅有呢個嘅， 唔係真係好有氣勢，你會 feel 到自己真係喺嗰件事裏邊啊，包剪揼，跟住你就叫佢走咁樣，係啊，即 係 你再排啦咁樣。 幾好喎！ 係啊，嗰下係幾型㗎，係咪啊？不過多數我係聽多過講咯。 跟住你係走嗰、那個係咪？俾人係 冇錯。 另外，如果係講呢啲咩低運動量嘅遊戲咧，咁除咗猜皇帝之外，另一個咧就係畫紙，你哋有冇玩過啊？ 哦，有 畫紙即係五粒豆袋嗰啲咁樣， 細細粒嘅， 細細粒嗰啲咧。 咦，我即係拋起，跟住唔知點樣好快手要喺地下再執啊嘛，係嘛，係咪嗰只啊？ 五個，首先咧你拋上天啦， 嗯， 跟住咪跌落地咯。好啦，跌落地之後你就隨手攞起一個，然之後就將佢再拋上天。 嗯， 喺佢跌翻落嚟之前，你要執起另外地下嘅另外一粒，然之後就接翻住跌落嚟嗰粒。咁於是即係你咪有兩粒咯。咁跟住咧，再將同時間將嗰兩粒同一時間拋上天。再執起地下嘅一粒，然之後咧將天空上邊嗰兩粒又要接翻住，咁你嘅手裏邊咪有三粒咯。如是者咧，你要接，即係你嘅手最後咧就要有曬五粒嘅豆袋，咁、就為之第一個 round 贏啦。第二個 round 咧就係要攞起兩粒。 嗱，所以矛啲嘅咧就係第一下拋高嘅時候咧。即係細力啲，等嗰啲豆袋仔咧唔好分到咁遠啊！ 係啊， 即係嗰分得好遠嘅時候咧，你隻手就唔夠快可以立到咁多個啦咁樣。 我真係冇玩呢啲，因為要有道具噶嘛。 嚇、冇玩呢個啊？ 我冇噶。 呢啲文具铺有得买 嘅。系喎，以前我屋企人阿妈自己整嘅。 系啊，自己整。 咁犀利。 摆啲咩咩？摆啲 红豆、绿豆嗰啲咯。 红豆、绿豆或者米咯，即系都系呢三样嘢噶啦，走唔开噶啦。咁啊，攞个攞嗰啲布碎自己咁样连埋佢，车都唔使车噶，攞啲针线连埋佢，整五个袋仔咁样，跟住入落去再连翻埋就 系 玩咯。 我反而中意玩个竹签，即系同呢个差唔多嘅，又系咧考嗰啲眼明手快嘅，即系又系一开头咧啲竹签好混乱嘅，咁跟住你就要喺啲竹签嗰度掹出嚟，即系有啲似嗰啲层层叠嘅而家嗰啲系啦，咁啊掹出嚟，咁但系咧就唔可以掂到、 這個、 掂到其他嗰啲竹签嘅咁样。 呢、這个冇玩过龙 我 希。 系嗱呢个就有玩过，跟住我玩嗰个系一个改装。装扮咧，嗰啲竹签咧，佢个头尾系圆嘅，咁你就可以轻轻系唔知点样去揿佢嘅时候，系反起个竹签而又喐唔到其他嘢噶咯。要 而家你再想玩咧，就可以买啲意大利粉，你就唔好煮佢住，成只喺度放低，一样有呢个功效嘅。啊，呢个又系一个啦。好啦，另一个弹波子就唔系个个都玩嘅，你有冇玩过弹波子先？ 我有波子棋就有，弹波子系点啊？ 嗱，你阿龙威又玩过，你哋嗰阵时喺边度玩噶？ 嗰陣時我同我媽玩嘅啫。 啊，喺屋企啊？ 係啊，因為我唔會攞呢啲嘢翻學噶，費事因為俾先生沒收啦。 你做咩咁唏噓啫？你阿媽陪你玩都好幸福嘅喎，已經。 哎呀，唔係你唔明白嗰種咧獨生子嗰種感覺咧，好多時都係因為 冇朋友啊。 係啊，即係嗰種係啦。我想喊添，你突然間咁講， 冇朋友啊，小心啲啊！ 但彈波子我聽講咧，就係話可以係，即係如果你玩得勁咧，可以立到一大扎波子，係可以攞走人啲波子噶，係嘛？ 嗱，咁我如果一班人玩，即係唔係話一個兩個啊咁樣玩咧，就一班人玩，以前就會喺街邊啦，喺坑渠蓋上邊玩嘅。嗱、即係唔係話漏罅嗰啲坑渠蓋？你見過啲坑渠蓋咪圓成個鐵餅？密封嘅，我哋就喺嗰啲上面玩，即系个范围就喺嗰个坑渠盖咁大啦，即系嗰个范围有个范围噶嘛。 咁点弹法啊？ 咁每人，譬如我哋有十个僆仔，咁每人有一粒波子攞出嚟嘅啫。咁跟住俾大家即系睇下边一个摆粒喺中间先。咁然之后就斗弹啦，即系等于有少少好似你将中间嗰粒弹开咗，离开咗呢一个坑渠盖咧。出咗即系从你嗰粒波子弹出去，弹中人哋嗰粒，弹走咗咧。你就可以攞人哋 嗰粒就係你 的，你就係你噶啦。咁、於是就睇下你究竟可以攞到幾多粒走咯。有時候咧，你未必彈得中噶嘛，即係僆仔啲用啲手指力啊，或者嗰個眼界唔係咁準咧，可能會落空，嗰粒波子可能停低咗喺嗰個坑渠蓋中間咧。哦，咁就弊家伙啦。咁呢粒咧就變成人哋嘅獵物啦。 哦， 咁即係你究竟可以攞到幾多粒走咯？ 咁係咪你一？即係基本上嗰個規矩就係、是、如果譬如我而家我彈呢一下，我彈走咗一粒，我係可以繼續彈落去噶，彈到我彈唔到嘢為止，定係還是都係一人一下嘅。 咁你咪就要淘第二粒出嚟咯。咁變相你嘅投資就多咗噶啦嘛。我原本攞一粒，我就可以攞十粒走，但係而家你可能攞十粒出嚟，你只係攞得一粒走，走得翻， 剩翻一粒。 係啊，咁你咪蝕咗咯。所以一定要下下中啊嘛。如果唔係下下中，其實基本上你就已經係諗住輸噶啦。咁同埋以前咧，一定有一樣嘢係大家爭取嘅。如果你玩過波子棋，你會見過啦。波子咧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噶嘛，裏邊最簡單嘅就係單色啦，即係一係紅色，一係黃色咁樣噶嘛。你哋有冇見過裏邊係彩色噶？ 哦，有喎、 啊。嗱，彩色嘅波子咧就係最矜貴嘅，即係當時嚟講、 嗯， 因為哇轉下轉下，佢每一個葉裏邊咧都係唔同顏色噶嘛。嗰、時就係想收集呢一類，好似草龍珠咁樣，就要收集呢啲唔同顏色七彩嘅波子嘅。 係，我知道文具鋪都有好多，係咯係啊，文具鋪好多得賣㗎，係啊。 一代嗰啲通常係單色㗎，你好難揾到一粒彩色㗎嘛，以前係。 咁請問彩色嘅 喺邊度嚟 咧？ 如果你買一袋嘅時候咧，好可能裏邊會夾雜住有一粒係彩色嘅，咁、 哦、 所以你就睇你自己彩數啦。 咁卑鄙嘅原來。 係啊，咁如果你齋買彩色嗰啲咪貴咯，咁但如果你去坑渠蓋嗰度玩嘅時候，你就哇咦今日有彩色啲波子喎，咁你咪走埋彈咯咁樣。 啊，咁攞住彩色波子嗰啲同學係咪多數都係嗰啲耀武揚威嗰啲嗰啲嚟㗎？ 咁又冇喎，即係總之好似我嗰粒比你靚啲咁樣彩色咯。 咁但係其實理論上，如果你嘅技術唔係咁高超，你有一粒彩色，你都唔會臨亂攞出嚟去挑戰人啦。 呢個當然啦， 擺喺屋企 係咪？擺喺屋企啦。咁另外有一啲咪話拍公仔紙啦，我哋之前講過啦，拍公仔紙啦。咁呢啲都係比較靜態少少嘅入玩意咯。 系啊，我后期就系玩卡咯，即系唔系剪嗰啲公仔纸，就真系一蚊一蚊抽嗰啲卡，都有好多种玩法嘅。 不过明卡嗰啲啊， 系啦，不过呢啲咧就唔带得翻学校，又会俾老师没收嘅。咁所以再静态啲咧，可能真系开始玩嗰啲天下太平啊、东南西北啊，即系接下纸啊、写下嘢啊咁 咁样就过咗个消息噶啦。 嗯，之前讲过天下太平啦，或者东南西北嗰啲咁样。 啊，另外原来有一种咧，我睇翻咧，我都差啲唔记得咗，就攞铅笔嚟踢足球啊。即係張白紙上面咧，一人就動起一支鉛筆咧，跟住然之後就即係好似射波咁樣，你推嗰支鉛筆嘅咯。 呢個就唔係踢足球，呢、這個就係鬥快。你點樣可以去到對岸啊？嗯、即係對岸嘅意思，即係張紙嘅另一端啫嘛。個玩法好簡單嘅啫。譬如你有一張紙咁攤度啦，跟住你有個起點就係一張紙嘅其中一端啦。咁你將就話啊，梁愛希講啦，將支鉛筆動直佢，然之後用個手指你用邊隻手指都得嘅，撳住個筆頭嘅另一邊。即係通常擦紙膠嗰邊啦， 嗯， 然之後你咁樣撳落去，但係你又唔可以撳斷支鉛筆喎， 嗯， 咁你支鉛筆你撳落去嘅時候，佢咪向前行咗，咁嗰個鉛筆咪會畫出條痕喺張紙上邊嘅， 嗯， 嗱，但係呢條痕咧未必一定係打直向前行噶嘛，佢可能係打斜噶嘛，你撳落去嘅力度，可能嗰個筆痕咧就會可能打斜行咗噶嘛， 哦， 好啦，咁筆痕去到畫咗落張紙嘅邊一個點？嗰度咧就是下一個你嘅起點啦。 哦， 咁於是者你就喺嗰個起點嗰度繼續再彈，繼續再彈，幾時彈到去張紙嘅另一端？ 嗯， 邊個最快嗰、那個就係贏咯。 嗯， 攞支短嘅鉛筆似乎有著數喎、啊，呢啲 絕對係你一定唔可以用嗰支新速速嘅鉛筆，你用支新速速嘅鉛筆係永遠玩唔到嘅。 系啦，呢个系要大个读完物理先识嘅， 一定系有咁短得咁短咧，你就最快赢嘅呢个，呢、這个就系个精髓。 你睇咧，赢得多个人，你慢慢就会知道 嘅。 系啊，秘诀系啲乜嘢？ 佢都应该系啲 以前收埋咁多铅笔唔肯抌，就系玩呢、這个。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时今日，石一啖嘅意义好大噶。 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 是以爱情中不同的疯狂迷恋状态为题，感觉防护罩一吻，病毒都不怕都要亲近对方，够晒疯狂迷恋了吧？ 几个末世论也闷得很吸引，所以上策佛事前必须一吻。 中间有 DJ 的 Harwin， 填词有林宝，编曲有 DJ David Anthony at the Lost Boys Production， 监制有 Harwin 阿天关礼心。什么三星期未跌一级啊？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星期第五位 ，DJ featuring Sophie 及防护罩一吻。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光第一线 8:50啊 ，O 同埋小白， 系、hey， 早晨啊，小白， 早晨， 早晨啊，两位，咁啊，我哋即系大家都系好拍档啊，系咪？讲嘢咧，大家都系唔需要互相隐瞒嘅，咁啊，非常 直接讲， 系啦， 直接讲就最好噶啦，系咪？ 有咩想讲？ 讲大话咧，有个好大嘅问题就系咩咧？好用力咧，要記住自己講過啲咩大話。 係 呢個係我最懶講大話嘅最重要嘅原因。 所以我每一次食崔神廚房煮嘅嘢食，我都會話好食，因為唔會有第二個答案，即係冇大話可言，只係牛好食， 好食 比好食更好食。 咁係咪即係每次都係大話？ 唔係， 你記住好味係一個大話，每一次都係同一個大話。 好味係一個回答嘅方式，就好似經過菜檔。就算你靓唔靓仔，个阿姐都会叫你靓 仔， 吓、啊、 买咩啊？阿靓女 系啦， 买咩啊？ 系啦，或者阿靓今日想食咩啊？咁样吓， 唔紧要，有啲美丽嘅方言我都系全盘接收。 你 OK， 突然间又 OK 翻系咪？突然间 OK 翻系咪？ 嗰啲都唔叫方言啊，嗰啲就系大家我氹下你，你氹下我啫嘛。 系， 但如果翻工嘅时候咧，发觉哎呀，有啲同事真系以如我诈都好犀利嘅，或者大家都知啦，商场啊如战场呢、這个 O 都好清楚。 系啊， 咁啊，始终咧呢阵时要识破人哋个大话嘅时候咧。要真係考考腦筋， 不過依家停戰，依家商場如戰場， 停止係 停戰嘅階段嚟， 世界也停頓啦。咁有啲專家就話到啦，喂，經過統計之後咧，話到可以從對方嘅眼神嗰度睇得出，大家到底係唔係喺度講緊大話？嗱，佢有科根據嘅，我哋聽咗個 theory 先。 好， 佢話到啦，嗱，當我哋喺我哋嘅腦海入邊咧。 滾動緊一啲我哋嘅記憶，即係好似喺我哋嘅櫃桶嗰度抄緊嘢，抄緊嘢啲咩以前嘅片段嘅圖片嘅時候咧，我哋隻眼咧就會用某一種嘅方式咧去到轉動嘅，呢個人類嘅習慣嚟嘅。好啦，眼睛向左上方睇，左上方，呢個代表咧一個人啊正在喺佢嗰個圖片庫入邊咧尋找緊一啲嘅內容，即係好似 search 緊嘢咁樣。 誒，等等， 點樣？ 我有問題。咁我諗返一啲嘢去回答你嘅問題，唔代表我講緊大話㗎喎，係咪先？即係可能我嗰一刻未記得住，所以我要個眼珠睄去左邊諗下啊，到底嗰陣時係發生緊咩事呢？我思考緊啫。 佢左邊佢就話總之睇圖片先啦。我哋聽住先，你又記住你嘅問題喎。好啦，跟住佢就話，如果你係向右上方睇嘅話呢，佢就係話到你個腦入面呢就係喺度製造緊一啲新嘅畫面。製造緊新嘅畫面就係並不代表你尋找緊你嘅圖片喎。即係話呢，其實你見嗰個人呢，如果佢隻眼轉嚟轉去轉右邊比較上多嘅話呢，右上佢嘅右邊啊。咁即係代表呢呢個 作嘢啦。 可能喺度作緊嘢啦。係啦，咁但係咪真嘅呢？我自己呢都有试过咧，喺度谂下啊，当我谂嘢嘅， 你都唔讲大话嘅，你点会知啫？ 唔系啊，就系因为我成日都系一个咁懒讲大话嘅人，当我喺度谂嘢嘅时候，我只眼会点转咧？ 系睄左定睄右系嘛？ 我发觉我系中意睄右边多啲嘅喎。 哦， 即系我系不断喺度，系咪我喺度自己呃紧我自己？我自己都唔知咧。 吓， 系啦。咁但系嗱 ，Freud theory 啊咁讲啦，好啦，佢哋都话到可以睇一个人眨眼。是个频率去断定佢又系咪讲大话噶？ 我呢个系人都知啦，讲大话唔眨眼，咁即系其实正常嚟讲，讲大话系应该眨眼。 系系， 会话哇，你讲大话都唔眨眼嘅咁样。 系啦，喂，佢哋真系咁讲啊！佢哋话到原来一个人咧喺佢讲大话嘅时候咧，我哋成日话讲大话唔眨眼呢个咁讲啫，但系一个人眨眼眨得特别犀利嗰几下咧，会。可能是他讲紧大话， 就应该是讲紧大话，即正常讲大话，他会系咁眨眼嘅，因为紧张，可能 系啦，因为紧张，同佢脑入边咧有太多嘅东西咧，佢要处理啊。佢有阵时咧，人咧好讲咩啊节奏，所谓嘅节奏咧，就即系当我哋个脑袋做紧一啲嘅高速嘅一啲嘅思考嘅工作嘅时候咧，我哋只手同只脚冇人喺度揈噶，系咪？即系等于咩咧？即系啲人嗰啲珠心算啊， 系 咪？个尺咧一路数，一只手喺度揈啊揈啊揈啊，即系有一啲要同步率咧，令到我哋嗰个脑袋可以更加清晰，去到思考完成呢个步骤嘅。咁所以就话到啦，当你发觉一个人突然间同你讲啲好正经嘅嘢，佢平时都唔系咁啊，眨多咗只眼或者只眼个频率咧，可能眨得犀利嘅，佢有机会咧。是做緊呢一個編製故事嘅同步喎、 即係係又係作嘢啦。 係 嗱，如果佢又眨眼，又望左定右啊？頭先話 右邊， 右邊佢即係作嘢， 眨住都碌過去。 係啦，咁樣咧，佢真係咧一個大話王啊， 非常 有可疑 啊， 好大話西遊啊，真係。 我當你戴太陽眼鏡。戴墨镜 系啦，好多人就话戴墨镜咧就系唔想俾人哋睇穿佢嘅眼神，营造一种神秘感，得唔得咧？咁样遮住咗眼睛， 诶、又有第二个方法，啲专家又教你点样识破呢个人嚟讲大话。 佢口吃啊！ 有时啲电台咧，我就算喺两边电台咧，啲主持好中意戴黑超做节目， 唔化妆啊嘛，翻嚟电台， 两边电台都系咁样嘅，唔知点解 系 咁。 我哋冇啊， 我哋 系啊，依家冇咗呢个。风气好好啊！我都冇咗呢个风气好好啊，因为有阵时咧你睇唔到对方只眼咧，咁嗱你思想上，依家又戴住墨镜啦，跟住又戴住口罩啦，咁点睇啊？ 我想话嗰阵时咧，我啱啱入电台嘅时候咧，碌Sir有叫我哋唔好戴黑超噶喎， 系咩？ 系 啊， 做节目 嘅 时候 戴好多眼镜噶喎， 后来冇啦， 后来冇， 我知唔系佢有戴，但系做节目嘅时候唔戴，佢做节目嘅时候冇戴，因为做节目嘅 小白真诚咯， 佢心水清， 真诚唔讲大话咯。 唔系完咗个节目之后咪戴翻咯，但系即系嗰阵时碌Sir嘅教落就系话，因为大家要沟通系啦，戴住个黑超嘅时候，大家都会望唔到自己系啦。 碌Sir讲嘅所有都系金石良言嚟 啦， 因为嗰阵时唔知道啊嘛，即系谂住唔化妆嘅戴个眼镜翻嚟遮住冇。 你都有呢一下嘅， 系啊，我咪俾碌Sir话咯。 哦，明白啦，哦，学到嘢，学到嘢，学到嘢，学到嘢。 如果你戴一层眼镜嘅话咧。咁啊，專家咧就話用膊頭

晨啊，9:06啊，投资 O2O 星期一嘅早上咧，想同你讲啊吓，环球投资气氛咧理想啊，港股亦都见咧追落后啊，上个星期咧势如破竹啦，恒指咧全个星期咧升咗超过2% 吓，咁啊恒指咧逼近啊28,000点咧，技术形态上咧形成咗一个头肩顶嘅形态啦，咁啊恒指企稳咗喺27,300点嘅前阻力之上咧，咁啊中线有望咧再推高一啲，睇到咧环球不明朗嘅因素咧开始啊慢慢放低啦，包括咧美国总统啊同埋国会嘅权力移交啦，同埋咧新冠肺炎嘅疫情咧亦都相对乐观少少啊，预料咧今个星期港股继续有得升。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Jamie， 早晨啊！ 早晨啊，林威，你最近点啊？ 几好啦，都系忙住凑女咯。 唉，大家咁话啦。啊，我突然之间咧谂起一样好搞笑嘅嘢。 嗯， 我想问下你咧，从细个嘅时候咧，有冇试过走去问你嘅爸爸妈妈，你其实喺边度嚟噶？ 梗系有啦，不过都系得到同一个答案，就系喺石头爆出嚟嘅咯。 好典型，以前会听到嘅答案、啊。 系啊。 咁如果有一日呢家你个女问你嘅时候，你打算点答咧？ 哦，我啊真系打算可能会揾一啲相关咧。浅白啲嘅书籍咧，慢慢灌输下佢呢一方面嘅知识、哦。 咦，咁你都准备得几好、哦嗯，因为咧最近我都知有一个几得意嘅情况，就系我个仔开始问我到底佢喺边度嚟噶。 嗯，咁你点答啊？ 系我就做咗啲比较特别嘅事，就系我攞咗一啲大人睇嘅关于身体嘅书，佢望住嗰啲身体器官嘅时候一头雾水、 嗯， 所以我决定咧今日都系同你分享下啊，我即系后屘有时候再谂下啊，我应该点样同我仔讲呢个性教育嘅问题。 嗯，咁我哋都系集中讲翻一啲可能好似我哋嗰啲小朋友嘅年纪，即系幼稚园阶段嘅幼童，点样同佢做性教育方面嘅一啲训练咧吓。 好啊，其实咧性教育咧，我成日都觉得咧越早做系越好嘅。 嗯， 早到其实佢都唔需要等到佢入幼稚园，当佢开始对自己个身体有一啲认识或者对自己身体好奇嘅时候咧，我哋已经可以喺嗰度开始噶啦。 嗯，讲所谓嘅好奇系咪即系有头先相类似嘅一啲提问咧？ 有啲时候咧，有啲家长咧会见到自己小朋友可能触碰自己身体嘅某啲部分，可能喺私人部分啦、啊。咁有啲家长好担心，哎呀，佢系咪做紧一啲咸湿嘢啊？有啲唔系几好嘅嘢啊？咁我都有听过呢个疑问噶。 咁细个， 但系其实咧唔使担心嘅。咁细个小朋友一定会对自己身体好奇嘅、 嗯， 再加埋身体嘅结构咧，嗰啲部分的而且确系会比较敏感。你触碰佢嘅时候咧，个感觉系会同你触碰身体其他感觉系有一啲嘅唔同。咁、 嗯、 所以见到佢呢啲行为嘅时候呢，可能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去话俾佢听，哦，嗱呢个呢就系、是、你一个好私人嘅部分，即系你想捉摸佢呢其实系正常嘅、 嗯。 不过我哋就需要只可以喺边啲时候去做啦，同埋唔应该太时常做，即系我哋唔可以喺大庭广众做啊咁样。咁呢个系第一样嘢可以諗㗎啦。咁第二样嘢就系、是、啊，我都其实发现咧，好早嘅时候咧，已经话俾我个仔仔听，同佢冲凉嘅时候，我就话俾佢听，嗱呢啲系你嘅私人部分，我会俾翻拣佢自己去清洁嗰啲部分嘅， 系，即系你唔会帮佢去做一啲清洁嘅， 系啦，咁佢话俾佢知，即系就算系妈妈，我哋都会。要懂得去尊重他的身体，我们不会随便去接触他的。那当然都要教他，如果医生要帮你检查就例外啦。等他都尽早知道，越早知道、哎、不可以随便被人碰的。 嗯，我觉得 Jamie 你这个是挺好的，因为呢有时呢你习惯了可能要跟他一起帮他冲凉啊，或者是必要地要去接触他的身体的时候呢，他们有少少难去分野呢，到底几时是哪些人碰得，几时是他又可不可以碰人的呢，那这个都是一个问题。 是的，咁因为佢有时喺度街度行紧，或者喺屋企嘅时候，即系佢都会望到我。咁因为以前我即系喂哺我个细仔嘅时候，咁佢都会话哦，咁呢个系咪唔掂得噶？咁、 嗯、 我话俾佢听，嗱、女性嘅身体咧喺街出边咧系要遮蔽嘅，女性嘅身体系要被尊重嘅。佢要求别人尊重佢嘅身体，同时佢都要尽早去学识 如何尊重别人的身体啦。 嗯嗯嗯， 即系最基本的尊重，等佢知道哦，原来边啲位我唔可以喺街上边掂自己，亦都唔可以掂人哋嘅。 系，咁呢个基础就即系已经包括埋系保护埋自己嘅身体啦，同埋认识咗大概基本嘅结构啦。好啦，再深入啲嘅一啲，譬如话详细嘅生育过程啊等等，你觉得又应唔应该咁早同佢哋讲咧？ 佢哋总会问呢啲问题嘅，即系我哋还是都系预早准备可能会好啲。 系，咁如果系嘅话，有冇啲咩嘅意见咧，或者 tips 可以俾到啲父母？其实用一个咩嘅方式去呈现性教育咧，系最为理想嘅咧？ 嗱，我估第一样最紧要嘅就系父母自己都唔好怕去讲呢个话题先。 嗯， 因为我谂我哋嘅成长里边，其实以前嗰个年代唔系太多嘅，即系性教育始终可能都未咁普及嘅时候咧，我哋自己都唔系好识得去揾一啲啱嘅语言去讲嘅。 嗯。 咁所以如果係嘅話，我諗我哋先裝備好自己一啲知識啦。咁頭先你個方法好好㗎，用一啲圖書，因為市面上其實都有一啲嘅圖書係啱嗰個小朋友嘅發展程度咧，去講，即係去話翻俾佢聽何為生育，或者小朋友即係生命從何而嚟嘅。咁自己亦都可以去參考一啲資訊比較正確嘅網頁，即係包括家計會嘅網頁呢啲咧。咁佢有好多性教育嘅資訊咧，你可以參考一下之後睇下點樣去用翻嗰啲資料嚟話翻俾小朋友聽嘅。咁當然就要就翻小朋友嘅發展嗰個階段啦。即係譬如如果佢講緊幼稚園或者最少初小嘅小朋友，佢哋嗰個可能係講啲好實質，即係行為上嘅嘢話俾佢哋聽，好實質佢哋見到嘅嘢就 OK 啦。太過即係抽象嘅嘢，可能都未必係啱佢哋聽，因為佢哋都未必會。 嗯，有些家长就会担心，如果在屋企讲得太多这方面的话题，怕不怕小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些话题应该是什么场合那里讲呢？可能回到学校或者出去的时候都四围提问，会引起尴尬。 诶，咁啊喺呢个过程话埋俾人听，其实呢个话题有啲时候唔系每一个人都合适去讨论，所以啊，如果你真系有兴趣知，或者你想知多啲，可以问一啲长辈啦，或者老师，但系都要拣啱时候去问，准记住要讲埋啊。 嗯，冇错啦。咁啊，如果咧样嘢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其实最主要咧，父母亦都唔好抱住一个觉得收收埋埋好尴尬嘅态度。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揾到一个方式咧，系你自己都好舒服嘅，咁啊可以同小朋友慢慢去讨论呢样嘢。 是啊，越早俾佢哋知道何为性教育，因为性就系一与生俱来嘅嘢，其实就越早对佢即系保护到佢哋咯。 好啦，咁啊，下一次我哋再讲下，如果对于大个啲嘅小朋友，又点样同佢讲性方面嘅话题啊？ 好啊，咁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好啦，唔该晒 Jamie， 唔使客气，拜拜。 新一年梗系有好多嘢想做啦，例如今年希望身体健康，又或者赚多个钱傍下身。如果听到人哋用南洋福建话同你讲句，哇都好料喎，赚啊你这堆，哇都好料喎，赚啊你这堆，即系点呢？想唔想知？百元号转头话你知。照顾老板，故意加班，放弃了玩。金睛火眼，关注金价，只要美满。横财未大，哪里算贪？到处兼职，放弃午餐。休息不计多与少，财路够大可当老板。讲钱，钱啊钱难道可天赐？看指数飙升，百病能医。说钱那钱可搬到金钱 ，Oh money， 谁当说愿意 ？Money， 命运靠你去开始。 哇，都好料喎，赚啊你这堆！呢句说话嘅意思即系话，哇，你好犀利喎，赚咁多钱，赚得多钱梗系好事啦。所以大家都要记住，哇，都好料喎，赚啊你这堆！赚咁多钱，赚啊你这堆！ 白元浩踏入2021年有乜嘢想同听众讲啊？ 西瓜甜食，炸鸡白点，呢两家咧你话爱听下？ 到底你想讲乜嘢啊？ 我用福建话讲，晨光第一线，每朝八点啫。如果想听多啲，记住留意啊！ 梁荣忠、崔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讲嘅系咪真噶？工厂 系啊！ 哇，原来正话咧，我哋一边咧就喺呢边听紧啊白元浩呢、這、一个啊，转头话你知啦。 系 另一边咧，我哋喺二台嘅面书专业里边有个 Facebook Live 噶 嘛。系啦， 阿欧话同阿林慧讲翻嚟，话好多人估中咗， 好犀利，唔通好多福建嘅同乡？ 咦，点解小白点解咁容易俾人估中啊？ 点解我？我头先咧都有睇嗰个 Facebook Live 啊， 嗯、 我怀疑阿 O Tips 劲得滞啊！ 哦，原来系关阿 O 事， 冇理由 咁样 咁易估噶嘛，系咪先？ 不过都好嘅，第一集啊嘛，我哋第一集即系呢个新环节嘅第一集，咁啊等大家咧开心啲，系啦，咁啊卖大包， 冇错啦，大家都赚多啲啊嘛，咁啊 咁嚟紧陆陆续续咧就由阿。白元浩同埋林慧主嚟啊，转头话你知，咁逢星期一至五都会有嘅，每一日咧都会有啲特定嘅主题，大家可以一齐参与一下，估下究竟佢哋俾啲咩题目我哋嘅。 系啊， 嗱、今日喂都有啲嘢估下，就系、是、估下咩咧？嗱，我哋如果去嗰啲超级市场，细个又好或者大个都好啦，我哋原来咧都会留意到，原来有好多唔同嘅声音或者音乐咧。是好影響到我哋嘅，又有啲專家又行出嚟就講啦，喂，原來咧喺唔同嘅場合入面咧，我哋人類啊聽到唔同嘅聲頻嘅時候咧，係會影響我哋嗰個消費噶。 你係咪講緊係咁播嗰只嘟嘟嘟嗰首歌啊？ 嗰個梗係有啦，但你有冇發覺咧？其實 有兩首嘅，係啦，一隻就係企鵝嗰只啦，一隻咧就係阿 Lam 嗰只。 系咩？ 系 啊！ 我就听过嗰只 嘅。哦，两间超级市场唔同啊嘛，系、哦、啊， 两间唔同嘅。 系啊，同样洗脑嘅。 咁佢哋就话到咧，原来咧喺唔同嘅场合入边咧，听唔同嘅主题作品，的而且确可以帮助大家咧嗰个消费嘅。好啦， 真系。 佢哋举咗例嘅，佢哋例如如果你系一间卖法国葡萄酒嘅铺头，你喺入边咧应该播住一啲真系法文嘅歌曲，佢话令到入边啲人咧最好就节奏咧系偏向慢少少嘅，因为譬如红酒咧系一种。人哋會形象化咗嘅就係、是、一種要 deep 啊，要細微。當我哋去嗰種嗰個消費品咧，佢係需要一種好慢嘅節奏去到進行嘅時候咧，你就用翻一啲慢嘅歌曲去到做呢一個嘅傾銷嘅。如果你話要做一啲喂好澎湃嘅乒乒乓乓咁樣嘅一啲嘅商品嘅話咧，咁你就要用翻啲節奏好明快嘅歌曲咧去到陪襯咁樣嘅，咁啊令到大家喺買嘅時候咧就有嗰一種嘅意欲喺入邊。好啦，咁佢哋亦都话到啦，喂，原来呢个世界上呢有好多嘅公司，佢哋呢最主要都係希望大家即係俾钱，梗係希望你俾咗钱先至再諗啦，你无论俾咗钱后悔係一件事啊，起码你买咗嘛，係咪先，咁你买嘅时候呢，佢哋好多时候都会选择用一种呢就係、是快嘅歌曲嘅、如果你係买一啲平价品嘅话呢，用快嘅歌曲咧，佢哋話到原來嗰個銷售情況咧係會比較上理想嘅、哦。 有冇話係咩類型快快歌？其實包含好多啊嘛，殺科殺科咁樣都好快咁啊。 Heavy metal 嘅， 都可以好快。 啲又話到咧，有啲人咧其實有啲公司啦，佢哋會自己做一啲嘅歌曲，或者咧就純粹用一啲可能冇版權嘅歌曲咧，就喺網上面攞落嚟就係咁喺度播嘅。 哦， 係啦，咁其實就分幾隻唔同嘅。如果你真係諗住自己公司有少少 budget 嘅，咁你咪做隻好簡單嗰長期係咁。咁你自己大家有眼睇而家嗰個成效係點樣嘅，即係睇你賣邊一類嘅貨品啦。佢哋話到，如果你係想買一啲可能低價少少嘅，而嗰啲諗住賣好多出貨量好多嘅，咁啊即係要薄利多銷，做緊啲快歌去到做呢個主打嘅。如果你諗住買一啲譬如我專係賣例如咁講啦，歐洲名廠梳化嘅咁樣，嗰啲梳化可能行行地都幾十萬一張， 你就唔可以係咩啊？好 奇係啦，就唔可以唔 播呢只， 唔可以太輕快啦。 係啦， 佢人買珠寶首飾，你唔可以播呢只。 係啦係啦係啦，呢、這個都係關鍵。我哋去嗰啲珠寶首飾嘅地方咧，佢哋都係用一啲比較上輕音樂、温柔啲嘅。就陪令到呢個大家會覺得咧陪住大家行入鋪頭，跟住一齊去品嚐嗰一種嘅貨品，即係例如梳化咁講嘅，你坐喺度，你係希望舒舒服服、好 relax 咁坐喺度噶嘛，係咪？咁我哋都話到，喂，有啲嘅公司咧，佢哋點解個銷售情況冇咁好咧？ 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音乐呢 揀错了。 揀错了。即是例如我们这一排那个主打的货品呢都是希望买一些名贵一点的东西的，买几件就够的了。他又播到那个鬼死咁嘈，啲人入嚟呢如果真係買梳化我未坐低我都想走咁樣。係啦，咁所以你就話到呢，其實揀一個音樂呢就同我哋人類啊、本身呢嗰、那個嘅叫做行為聽覺嘅模式呢是一个好直接的关系的。 这个我都有分享、因为其实现在真的啦，去到不同的铺头他们都会播歌啦，餐厅啊或者超级市场啊等等。那有一次呢我就去一间连锁的咖啡店。那你知道那些连锁咖啡店呢很多人就是其实买杯三四十元的咖啡都会坐很久的嘛。那多数呢都播着一些很悠闲的音乐的。那也都很多人在那里可能会看下书啊，看下报纸啊，甚至呢听下保险啊这样。就是很多各类型的活动会在那里发生啦。咁嗰次咧，我去到咧就目擊到一個情況咧，突然之間咧，嗰一間嘅餐廳嘅音樂本身都係播住一啲好悠閒嘅音樂嘅，佢咧就轉咗啲好快嘅歌，然後咧係好大聲，佢係大聲到令到你咧係，譬如你傾緊保險好，或者你教緊一啲外語佢咁好，教緊福建話咁咧，小白約咗我去嗰度教福建話咁好啦，你係唔能夠好舒服咁喺嗰度進行你進行緊嘅活動。 咁嗰個人係咪即刻簽咗張保單先？ 其实我不知道，但系咧，我相信咧，嗰个餐厅就系唔想佢哋即系喺度太耐啦，坐得，即系你杯咖啡嗰三十蚊咧，其实已经用完噶啦，咁样 灵活运用啊，白元浩讲呢个 tips 睇翻转头。嗰啲專家即係話，其實有 80% 嘅叫做即係受訪對象咧，佢哋如果去一個地方，嗰、那個噪音或者嗰個聲浪太大而令到佢哋覺得噪音咧，其實佢哋係會走嘅。 啊，係啊，即係譬如啊，講翻譬如以前唔係以前啊，好似講緊好耐之前咁樣，仲喺日本可以旅行嘅時候咧、如果你去啲百貨公司買嘢，你記唔記得佢臨閂門之前咧，一定係播嗰只嘅？哒哒哒哒哒哒，我靓晒系嘛？你等大家，冇啦，冇嘢买啦，走啦，系咁样噶。即系佢唔会继续播一啲主题曲叫你买嘢噶。 系系 系啊！呢、這个都讲得啱。即系如果中国咁讲，谂翻咧，譬如日本嘅百货公司咧，其实佢真系用呢个音乐去带动咗好多啲人买嘢嗰个情绪。例如你十点钟啦，啱入去嘅时候，你见到啲好多员工鞠躬啦。你行入嘅时候，你就开始听到嗰啲好简单嘅音乐，跟住你发觉咧，音乐咧就好似唔知系咪转过，咁啊令到你觉得去到中午嘅时候有一种咧，即系购物嘅意欲咧都比较强劲。去到夜晚又换第二个咧，就系话同大家讲早唞啦，要翻屋企啦，个个都咁样。 所以你明白点解我哋十点钟节目完嘅时候，我都仲要播多次主题曲啊？ 系， 我唔会播 all in 晒噶嘛，好似 佢以为依听日冇啦咁。所以我哋都有灵活运用呢个技巧噶。 呢、這个咁记住音量嘅嘢啦，太大又唔得，太细又唔得，系揾翻自己嗰个啱个。商品的音樂的嗰個質素快定慢啊，係咪輕鬆啊，係咪柔和啊，咁啊自己決定啦。 好，唔該曬小馬。 講起 friends 某段戲，即刻可照演，默契這麼好。无事前分离，教心吧舞大赛似躺子当猪片，或许披上战如后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生意那样贱，就像单八卦是讲上半天，傻人聚首疯疯癫。化成烟不想合你，挫折就当做笑点。有一次危及最微，才会变知己。无聊夜也一起玩几世纪，说几个猥琐故事，谁怕当粗鄙？谁陪我去千山？好彩有你。这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景。是你这张镜子，是这怪物掩映，让我终于可以发痴高兴。明眸在剧获中左右。 全场鼓中眼定定，扮到一半已是失控笑声。 早晨时间9:26，听紧有 Janice 蔚蓝的低级趣味。气温10度，相对湿度48%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亦都系生效噶。 晨光追踪31。 早晨啊，9:26追踪31啊，追踪下啲高级趣味先啊，揾阿刘畅出嚟咧，睇下港台电视31有咩睇。早晨，刘畅。 早晨。 好，早晨 ，Kitty。早晨，各位。 系、哎、阿畅，今日有咩睇啊？今晚。 哇，今晚真系高级嘅娱乐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晚8:00有铿锵集。 系。 咁啊，铿锵集咧，今晚就会同大家睇下啲社企啊。 嗯。 嗱，咁啊，近年即系都唔系近年咧，年龄啦，咁啊，疫情咧就影响咗好多生意噶嘛。即 係 唔係淨係社企啦，即係好多各行各業嘅生意都受影響嘅。咁但係社企又唔係攞嚟賺錢㗎嘛。咁疫情底下佢哋點樣運作㗎呢？ 係喎，呢個都要探討一下。 係啦，咁今晚呢就鏗鏘集就會專訪咗兩個社企，咁佢哋都係服侍緊唔同嘅人嘅，服務緊唔同嘅人嘅，咁就睇下佢哋逆境之中點樣自救啦。 嗯，好。 好。 咁啊，去到緊接住夜晚8:30有日常8:30，今晚咧繼續有泰山教你煮嘢食嗰個環節啦，叫穩住泰山。 好。 咁其實泰山咧，即係佢教親嘅都係呢個環節裏面都係煮一啲素食啊。 係。 咁今晚咧就會帶大家咧教大家煮一個法國嘅名菜紅酒燉牛肉個 friend。嗱，阿 Kitty， 你喺崔神厨房有冇煮过红酒炖牛肉先？ 我冇啊，因为我牛我系麻麻地嘅，其实，但我都有食嘅。 咁今晚啊，泰山教嗰味可能你啱啦。咁佢教素食噶嘛，咁唔会炖牛肉噶嘛，佢就 炖咩咧？ 改编成为法式嘅红酒炖蘑菇。 哦，咁、哦、我反而有兴趣呢、啊這个。 系啊，可以睇下呢个稳如泰山， 同大家学下嘢啦，可以啊。 系啊，咁啊，炖完翻嚟俾你食啊。 好啊，好啊，咁啊， 蘑菇好啦，唔好炖冬菇啊，年尾流流啊。 我边有资格请人哋食炖冬菇先得噶？ 炖蘑菇好啦、 啊，系炖、啊、蘑菇好、 啊。好啦、啊，咁啊，跟住去到夜晚9:30有一个新节目，叫做《一齐闯天下之无极行》。咁啊，無極行，即係聽個名都知好行啦。咁啊，咁係咩嘅咧？就係、是、有一位史提夫巴克沙爾一位冒險家。 嗯。 咁啊，佢帶埋佢成班好犀利嘅冒險團隊。咁就每一集都會去一個瓊，即係窮天極地啊。係。咁第一集去邊咧？今晚第一集就帶大家去北極。 哦。 去北極做乜嘢咧？北極去爬獨木舟啊。 嚇！我以為結曬冰嘅添。 就係咧。咁佢有啲佢去北極爬獨木舟，為咗睇下嗰啲温室嗰啲暖化會唔會好犀利？咁佢去冰海嗰度爬獨木舟，咁、 嗯嗯、 已經好難啦。周圍仲有啲北極熊隨時去撲佢哋嘅。 係啲北極熊唔知係咪真係瘦曬咧？陰公 係啊！我有陣時睇某個 NGO 佢播嗰啲片，我都覺得好陰公啊！係 咯，心痛啊！ 咁 啊，今晚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同埋最後好快介紹，今晚11:00午夜廣場哲學有偈傾。咁啊，今晚同大家講下孫子。人性本恶， 嗯， 好想睇喎，孙子。 今晚几多点啊？ 今晚11:00， 十一点钟， 系啊，午夜广场讲到12:00嘅， 系，因为即系午夜先做啊嘛，系。 唔系，我自己睇完之后，自己同自己对话，对话到12:00啊，唔使咁惊流。 会睇完瞓唔着咧，咁样。 会啊，好多嘢谂啊，真系。 好啦，多谢 你，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话，近日本地或者相关个案宗数回落速度较之前缓慢。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建议，在一些传统人流聚集的黑点，执法要从严。当局亦都可以考虑和商界商讨，在假日期间控制人流，例如商场人流达到某个数目就暂停进入，郊游的热点亦都可以限制人流。如果疫情在这个假期之后仍然未有改善，可以考虑收紧户外口罩限制措施。当局取消今年年宵市场，并研究在公屋辟出位置卖年花。

过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啲乜嘢运动人类曾经喺太空玩过嘅呢？原来美国太空人阿伦曾经喺1971年登陆月球嘅时候，静静地将高尔夫球杆同埋高尔夫球带上太空。喺月球上面，佢曾经两次挥动高尔夫球。由于太空衣太过臃肿，所以第一次佢挥杆都算系失败噶。但系第二次佢就成功打到高尔夫球，而呢个波被击出之后，更加飞出大概200码之外，即系大概183公尺啦。佢翻到嚟地球啦，佢就将呢一支高尔夫球杆捐俾美国高尔夫球协会博物馆，纪念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月球高尔夫。仲有啲乜嘢运动有佢哋得意嘅事情呢？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 神光 Monica。 嚟到星期一朝头早嘅晨光第一线，我哋电话侧边啊，拨通咗啊，袁生，早晨，袁生， 早晨啊，你好， 你好啊，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重要嘅信息咧，想透过我哋二台晨光第一线同你嘅亲朋好友讲咧？ 有啊，我今日收消息，我家姐同姐夫佢喺美国亚亨色州生活嘅， 系， 我姐夫中咗 COVID-19， 家姐就冇事，咁我好担心我姐夫啦，佢年纪比较大少少啦，咁我想希望你祝福啊姐夫诶冇事，同埋家姐都系唔好就。负变一变阳性啦，即系因为佢成日都有假阴性啊、假阳性啊，佢哋咁我希望佢哋即系姐夫冇事，同埋家姐都小心啲，唔好变假，真又假又阴性变阳性啦。我想去送首歌俾佢哋，系 Simon & Garfunkel 嘅《山岳 Silence》，希望即系无言胜有言，即系希望佢哋知道佢歌嘅歌词啦。咁同埋都祝福即系香港嘅人啦。会好啦，即系香港而家大家知道都有疫情，虽然冇美国咁犀利啦，经济冇咁好啦。 咁啊都希望咧，即系大家喺2021年嘅时候咧，个个都身体健康呢样嘢真系最紧要啊！ 系啊，个个开心，冇烦恼，冇痛苦。 好，咁啊多谢晒你嘅点唱先啦，袁生。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Beneath the halo of a street lamp, 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r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it 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ed the sound of silence. 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No one dared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如果听众都想将你祝福的说话或者有些感谢的说话透过我们晨光 Morning Call 讲出来那就对了、今天星期二、三、四、五都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预约的、现在打电话来约定今个星期的晨光 Morning Call 啦、身边有没有一些亲爱的人来紧会生日啦，结婚纪念啦，拍拖纪念啦， 当然有啦， 都可以在这里送上一个祝福点首歌给他听一下啦。 现在打电话上来1872388，如果打通了我未听你的电话呢，等多阵，因为听电话的人手是有限的，你等多阵我就听到的了， 转个头再打 1872388， 实有人听的。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有时候口味是会随着天气而转变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 近呢几日天气冻咗，除咗想食得多啲嘢之外咧，仲特别想食甜嘢啊！每次食完饭之后，都好似心思思想食啲甜品咁。前两晚又系咁样，但系唔想叫外卖，我就睇下屋企有啲乜嘢材料可以做啲简单又好食嘅甜品。最后就整咗呢个非常之经典嘅糖不甩啦。材料好简单，等我分享一下点样做啦。问下 O 先，你有冇同我一样都觉得即系天气转冷咗之后咧，个口味有少少唔同咗咧？ 唔系口味啊，成个活动能力，活动能力都开始下降啊，咁样。 咁有冇食多咗嘢？真系 想食多咗嘢，但系努力去控制啦。嗱，譬如琴日去咗朋友屋企打边炉啦，估计琴日十个香港屋企咧。其实你 十一个都打边炉， 十一个都打边炉， 因为有一间屋咧系两个炉 啊，系啊，所以就 计一个边炉啦， 系啊，咁样，咁当然即系唔好聚集啦，即系你两三个人还好啦，即系如果喺屋企入边咁样，咁啊，即系我都忍住口唔食嗰啲午餐肉啊嗰啲嘢， 哇，呢啲真系， 但系最后都忍唔住食咗一块， 哎呀，不过呢啲天气冻咧真系好难忍嘅，我觉得你已经即系要比较叻你噶啦，你都算系好有毅力嗰啲嚟噶。 系，但系中意食甜嘢，其实即系、冬天一嚟咧，成日都会有啲养生嘢咧，其实都系甜口嘅，譬如话咩炖呢个咩红枣嗰啲水 啊， 或者咩嗰啲叫桃胶啊嗰啲啦， 雪梨啊咁嗰啲啦，真系会啊，唔知系咪同即系嗰啲五脏六腑有关咧？即系天气冻嘅时候咧、又唔知边度要生津啊咁样啦。咁我呢排咧就真系晚晚食完饭咧，都心思思想食啲甜嘢、即系简单如即系食一粒朱古力咧，我都觉得开心嘅。 今日系讲朱古力， 今日我系讲糖不甩啊、原来好简单好易整嘅咋，咁我就想。看看有啲咩嗰日就好想食甜嘅，咁啊睇下有啲乜嘢咧系好简单可以喺屋企整，因为如果你又嗌外卖咧，你嗌得一碗两碗咁又好贵啊，觉得啲运费系咪先？咁 即系嗌糖水嘅意思啊？ 系啊系啊，咁如果你又要嗌够一个数目佢先送咁样，咁我咧就发现原来糖不甩咧，我屋企有齐晒所有嘅材料，咁啊最紧要咧就系有糯米粉啦，糯米粉就沟水，咁嗰个比例咧就系譬如你60克嘅糯米粉啦，咁就加60克嘅水。系啦，咁啊60ml 嘅水，系啦，咁就但系个技巧就系你要慢慢加，即系个粉慢慢加少少水，咁啊搓一搓，加少少水搓一搓，因为佢特别嘅地方咧系，你一路觉得咦仲系好粉，仲系好粉咁，就嚟加晒你嗰60ml 水落去嘅时候咧。突然之间你再加多几滴咧，佢真系成咗一团嘢咯，已经会咁，所以千祈咧 就好似照眉咁样啦，突然间就整呢个馒头咁样太极咁样， 系啦，嗰个粉团咧就形成咗啦，所以千祈咧即系呢一个唯一嘅一个技巧咧，就系你个糯米粉同水咧唔好一下就倒，一下倒晒落去咧好可能就会多过头啦，即系要慢慢分好多次，咁 唔可以急。 唔可以急，系啦，慢慢，亦都唔好话，咁耐未得嘅，呢下多啲啦，咁样，咁咧就整咗个粉团啦，咁啊粉团咧就将佢，因为佢冇馅啊嘛，糖不甩，咁啊切成几份，咁啊搓成波波啦，咁啊摆落热水嗰度就霎一霎佢，咁点解有嗰阵甜味咧？就系、你另外咧煲少少 冰糖水。 系啦，黄糖水，咁你中意如果有姜味，你咪加两块姜落去啦、就将嗰啲粉团咧就摆埋落去嗰度咧，就煮10分钟到啦。咁其实佢都开始吸咗嗰啲糖水嘅味噶啦。咁、如果你话你有时间嘅，你咪煮耐啲或者摆喺嗰度浸耐啲慢火咁样，咁佢就更加入味。咁、最紧要嘅当然系上面嗰啲芝麻花生啦。咁、花生咧，因为我之前整甜品咧就已经有啲花生碎喺度， 蒸咗。 系啦，如果唔系咧，你真系剥几粒花生揼碎佢又得。咁芝麻咧，如果你有心机，就可以烘一烘佢啦，就即系会香啲啦，系啦，最后加多少少砂糖，捞一捞佢，渗喺面，哇，真系同出街食。我覺得好味過咯，係 冇分別啊！ 我覺得好味過啊 ！Kitty 頭先講嗰個方法咧就超簡單啦、 啊， 我亦都信咧 Kitty 整出嚟嘅糖不甩咧係好好食嘅。 嗯嗯 不過咧我都會堅持咧，有陣時嗌下呢個糖水外賣，點解咧？ 點解咧？ 因為糖水鋪咧係疫情嘅重災區嚟。 哦， 我有三個朋友開糖水鋪咧、全部都執曬啦，已經喺上年，因為根本係。你糖水唔会晏昼食噶嘛？ 都系夜晚食，系咪食完饭食咯？好似我咁食完饭食咯。 系啊，你唔会五六点食噶嘛？同埋糖水铺咧，原来佢哋最大嘅生意咧就系平时啲人食完嗰餐饭啊，即系譬如有公司请食饭12个人，跟住啲人又唔想去酒吧， 仲想倾多一阵偈， 系啦，仲想嗲下咁样，跟住去糖水铺啦咁样。 但依家系冇咗呢支歌仔唱噶嘛？ 啊，你又啱。 咁所以我自己，我觉得 Kitty 讲嗰个咧 perfect， 就要取一个平衡系咪？即系帮人助人自助嘅情况底下，点、样又可以刺激到翻一啲嘅经济？我唔 想香港冇晒糖水铺啊！真系。 唉，咁系、 啊，就系咁啦。 系啦，咁啊，整到我自己整。如果你整唔到嘅，就 出街买啦， 帮衬下系啦。 我的享乐时代。 有啲咩提供啊？林慧今日享乐时代， 我想同大家讲咧，距离我哋嘅农历新年仲有一个月嘅时间啫。 系咩？ 系啊，所以咧，我哋自制呢、這个Chinese New Year countdown。系啊，因为今年系2月12号系初一啦嘛，咁所以就仅仅系有一个月时间啦，所以咧就同大家咧谂下啲新年嘅准备啊，咁每个礼拜都谂少少啦吓，咁去到咁距离远嘅时候咧，我啱啱呢个礼拜咧就做咗少少嘅准备咧，就系帮屋企嘅家私咧做一啲翻新嘅程序，系啦，嗱，因为首先要讲下屋企自己啲家私先啦，其实屋企大部分咧系木家私嚟嘅，花梨木家私，咁所以咧其实每一年咧农历新年之前咧都需要早少少咧去做一啲打蜡嘅工序啦。 点解每一年都要做呢？ 因为其实佢差唔多咧，每一年咧嗰啲蜡咧去到一年咁上下嘅消耗咧，嗰啲家私会冇咁靓同冇咁红色嘅。即係冇咁鮮色，咁所以就會做少少翻新啊，同埋清潔咯，同埋有時抹得多咧，尤其是今年可能疫情嘅關係咧，多咗揾啲水啊，即係比較乾身嘅布抹咧，真係覺得佢啲蠟嘅令嗰啲程度咧，消耗得比較快嘅。 嗱、所以你要記住我以下教你呢個方法啦。 係， 你每一年都唔好再去整。你就慣咗啲家私就係唔靚嘅， 崇尚自然啊！ 你每一年你都去打蠟咧，你就成日覺得啊，好似冇咁靚喎。於是乎你就將佢再整翻靚啲，就一個工序啦嘛。你從來唔整，其實佢由頭到尾都係唔靚噶啦。 即係等於你肥咗，你唔好減啊，你 keep 住 係 啦，係啦，你冇試過瘦，你就唔覺得自己肥噶啦，一樣道理係啊， 冇比較係嘛？咁、但係嗱，呢、這個真係我自己習慣嚟嘅，同埋我諗中國人都有個傳統咧，都覺得要去舊迎新啦。除咗话买一啲新嘅装置咧，其实本身嘅家私咧都系需要翻新一下嘅。咁、所以咧，适逢咧，见到而家咧，原来好多啲木家私咧，唔单止系净系用传统木制嘅，好多时咧，譬如讲紧一张凳咁样啦，咁、中间咧可能都会为咗令人坐得舒服啲咧，就加咗啲坐垫啊或者系箍榫。咁、而麻烦嘅地方系咩咧？其实以前咧，如果净系传统木制家私咧，反而容易，因为净系抹啦同埋打蜡啦。而家咧就多咗个工序啦，因为咧我自己屋企咧有一啲凳咧，譬如花梨嘅食饭台嗰啲凳咧，咁佢中间心咧系有一个箍榫仔嘅部分嘅，咁而嗰个箍榫咧系你就咁睇咧，你完全唔知道佢点样镶落去个木凳度，原来佢上螺丝嘅喺个底嗰度，咁、所以咧当我要去翻新呢一张凳嘅时候咧，我一掀开，发觉弊啦。因为那个箍榫咧系皮面嘅，但嗰啲皮咧原来因为经过长年累月嘅即系摩擦啦，有啲嘅损耗咧，咁就已经甩晒出嚟啦。咁就觉得哎呀，就算打蜡整定咗张凳咧，好似个箍榫都有啲失真，都争啲咁。咁所以咧，今次就连个箍榫都翻新埋。咁我就喺网上咧就揾到一间嘅公司咧，原来而家咧有好多嗰啲咧，好似双面胶纸。其实我谂你哋咧即系揸车嗰啲人会比较熟啲啊。有時咧揸車嗰啲座椅咧有啲損耗，譬如戒爛咗張凳或者花咗咧、其實都有得補噶嘛。咁啊，類似嗰類，咁咧就好似一卷卷牆紙咁樣去買啦。 咪剪一條細細地黏落翻落去啊嘛，咁。 係啦係啦， 即係如果爛咗個部分啊。 係啦，你哋都試過。咁但係因為我今次咧嗰張凳咧爛嘅面積咧都頗嚴重啊，佢本身成塊皮其實已經係咧。差唔多四分三嘅位置，因为佢本身系浅色咧，佢米白色嘅。四分三嘅位置已经系磨到全部甩晒皮啦，甩皮甩到咧，直情系见到深啡色嗰个底层啊，咁好肉酸噶嘛。咁所以咧就买咗一幅同佢同颜色嘅，有个底嘅一块，好似叫做皮布啦，但个底系啲双面胶纸咁样嘅面嘅。咁就可以成塊黐落去個箍筍嘅面嗰度，就摸返佢，咁就新嘅一樣囉。係啦，呢一個過程我覺得係幾 治愈嘅。 我见到啊，我见到你嗰张相咧，系掹得好靓，直系专业嘅手艺。你以为系一张新嘅凳咁样？ 做咩？你想转行啊？ 唔系，我想问一下嗰个有冇特别技巧咧？因为你知道嗱，因为你系黐喺某一嚿嘢上面啊嘛。咁如果你黐得唔好，可能佢会起皱啦，或者可能佢会唔平服，或者高高低低咁样。你系点样可以做得到咁巧手嘅咧？ 好开心啊！崔月彤咁样赞我。咁咧嗱，因为咧，其实佢同黐呢个手机保护贴嘅嗰个原理系差唔多嘅。嗱，如果有试过自己黐保护贴嘅朋友，就会知道咧，其实黐呢啲嘢最罩忌就系佢中间会扑起啦，或者入咗空气嘅。咁所以咧，我黐嘅时候咧，其实咧，我黐家私之前我有练习过噶，我有剪少少个边咧嚟喺啲平面嗰度咧就黐下先，睇下黐得直唔直啊，黐得靓唔靓啊咁。其实咧工具好简单嘅啫，我包括乎咧都系除咗用自己对手之外咧，我就用一把长间尺嘅。 哦， 嗱，我咧觉得箍笋咧就有少少困难，因为箍笋始终咧系会中间有空气咧，即系佢会胀起同埋会缩噶嘛。咁所以你去預嗰個皮嗰個弧度同埋個闊度嘅時候呢，就要預鬆多少少。因為呢，我初初黐嘅時候黐咗一邊呢，我發覺咦，點解好似唔係好夠長咁嘅，明明裁嘅時候係裁到個 size 係一樣嘅，但好似黐到咁上下覺得短咗啲啲嘅咁，咁點呢咁。咁我所以我有一個少少個位置嗰頭，我係有少少薄痕喺度嘅，因為剪得唔夠長呀，我冇預到佢個弧度。咁但係你話如果點樣黐得平呢，其實就同黐保護貼嘅原理一樣，就是你首先由個角落頭嗰度開始搣咗嗰個底嗰陣膠紙先，咁你固定咗個位，嗱我就有工人姐姐幫手嘅， 之後先慢慢褪翻上去咁樣。 冇錯啦， 即係四手黐梳。 四手黐梳。 咁你一路褪嘅時候，你就一路揾間尺同埋手咧掃翻平你黐實嗰個位置。 好快要問，因為問啲好實際嘅問題嘅，即係作為我一個精明嘅消費人啊，如果我想學阿林慧咁樣自己整，要用幾多少時間？即係第一要用幾多少時間，第二要用幾多少錢啊？ 嗱，我成個過程咧就只係用咗十分鐘啫。 一個梳化，一個箍筍， 一張係啦，一張箍筍。咁個箍筍大概一個普通座椅嘅 size 啦， 兩尺乘兩尺咁上下啦。 就大約係一個鐘係嘛 ？sorry， 十分鐘， 一個鐘啊，一個就大約十分鐘。 係啦，一個大約十分鐘，咁就已經包埋曬，即係由裁剪啊，去到黐曬成個過程。 哦，連埋裁剪添啊？ 係啊，連埋裁剪，咁然後黐曬個過程。因為咧，其實咧，你黐完落去之後咧，我就唔係同佢裁出嚟嗰個形狀一模一樣噶嘛，因為我嗰個箍筍咧就有少少弧度嘅，少少菱形同埋圓角嘅啲邊通常，咁咧你其實黐完落去之後咧，你仲要好似包禮物咁，你知咧有時咧過年嘅時候包禮物咧，啲人最恐懼就係包咩啊，曲奇餅罐啊，就是、圓形噶嘛，咁你都有少少手工咧去將佢蒙貼佢同埋整得靚嘅。 錢咧？即係一個箍筍大約幾多錢到咧？你翻身 一個箍筍就好平啦，因為咧佢一卷卷咁買嘅，咁佢一卷大概係幾十蚊嘅啫。你幾十蚊買完翻嚟，其實可以黐曬你成 set 嘅箍筍啦，已經。 選擇都多嘅，即係唔同類型嘅花紋咁樣。 除咗話係皮質之外咧，佢仲有係絲絨布啦，或者係啲風褸布嘅質地，同埋有好多顏色咯。咁所以咧，其實佢個用處除咗話可以攞嚟整家私，仲可以整衫啊，或者羽絨穿住窿都可以黐一忽仔落去嘅。 哦，咁幾好喎！即係雖然新年啦，唔使样样嘢咧都系换新嘅，咁啊咁样又环保啲，咁啊亦都系可以即系自己中意就点整啊嘛。 唔该晒林辉。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你几多点？记得避免去人多嘅地方。